爱得起，爱不用去在意分歧，感情若有真谛，让彼此都做自己。 我找到你了。 我和你不着急，不需证明自己，把彼此的未来都造成回忆。 你是我爱的你，不是别人眼中的你。 你确定认错人了吗？真的不是徐薇薇吗？ 是李慧珍。 李慧珍。